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82集。他要去送死，所有人都知道。可有些事，即便你知道必死无疑，亦义无反顾。 小莲，你还不明白吗？ 一直沉默的秋叶忽然出声了。 你只是一只蝼蚁。 秋叶从楼上走下来，单手拎起夏侯炼的衣领。他原本是个孱弱的男人，像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书生。此刻他却能单手拎起17岁的夏侯炼，把他的脸牢牢地按在窗边，贴着摆不紧的窗帘和乳白色的窗纱，让他看外头来来往往的门徒。 你看，齐家道冠绝天下，这些门徒每日卯时起害师兄，他们的拔刀术可以一刀斩开你的肚腹，让你的肠子像水一样流出来。他们的朝天刀法可以砍碎你的头颅，让你的左眼看见你的右眼。 温和的男人娓娓道来，用最平缓的语调说最残忍的事。夏侯炼无声地流着泪。 你以为你为你娘死了，便是成全了你这番孝心，下到阴间也无愧于你娘吗？你错了，待你一死，全天下都会知道柳归藏杀了迦楼罗母子，他才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刀，届时号令群雄，一呼百应，坐拥江湖，快意无双。而你呢？你和你的母亲只是他的垫脚石，是他功劳簿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是两个死在金刀山山庄庄主刀下的银钩老鼠。 秋叶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响在耳畔。 这样你满意了吗，小莲？ 夏侯炼像失了魂一般，愣愣地任由秋叶拎着脖子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一切都看不真切了。耻辱、仇恨和悲伤在胸脯左冲右突，撞得鲜血淋漓。可更让他痛苦的是茫然失措，束手无策。他竟除了像个缩头乌龟似的躲起来，别无他法。外头，柳归藏骑着马过来了，马蹄踢踢踏踏，绕着夏侯佩的尸体转了两圈。秋叶拎着夏侯炼的手一紧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，刺客们也围了过来，小心翼翼地在窗纸上戳出小孔，窥视大街。 你叫夏侯炼？对不对？我知道你是迦楼罗的儿子。 柳归藏高声喊道。夏侯炼机不可见地震了震，秋叶按住他，不让他动他分毫。 哼，窝囊废。 柳归藏垂眼看着夏侯佩的尸体，嘲讽地轻笑。 自己的娘亲躺在这儿，却缩头乌龟似的藏着不出来。怎么，迦楼罗的儿子竟然是个胆小鬼，连和我面对面都不敢吗？ 夜色如墨，阴沉沉的，仿佛要滴下来。街道两边都是住家，明明夜色下有无数双惊恐的眼睛透过薄薄的窗纸，窥探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柳归藏。柳归藏环视了一圈，仍然没有他想要的那个人的影子。他摆了摆手，下手的门徒得令，吹了个呼哨。 街口响起猛犬的狂吠，深得化不开的夜色里出现一高两矮的影子。一个门徒牵着两条黑色狼狗走了过来，狼狗一边四处探闻一边走，浑身油亮的毛皮，双眼射出饥饿的绿光，獠牙缝里露出浑浊的唾液。夏侯炼打了个冷战， 你们这群阴沟里的臭虫果然是六亲不认。 柳归丧道， 夏侯炼，如果我让狗把你娘吃的渣也不剩，你也不出来吗？ 像一个焦雷打在头顶上，夏侯炼浑身一震，霎时间怒火席卷心胸，身子一动就要冲出去。秋叶死死抱着他，刺客们也纷纷过来，有的抱着他的腿，有的按着他的手，连嘴也不忘帮他捂了起来。夏侯炼青筋暴突，牙关咬得咯咯作响，怒火和屈辱像雷霆一般在他身体内滚滚而过，几乎要把他烧成灰烬。可他什么也做不了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，看着那两只狗打着喷鼻嗅他娘的尸体。门徒举起鞭子狠狠地打在狼狗身上，狼狗们畏惧地吠了几声，开始撕咬夏侯佩残破的尸身，腐肉一片片地被咬开吞吃入腹，很快露出白色的森森骨架。夏侯炼泪如泉涌，刺客们都别过头去，有人低低地叹息， 夏侯炼不要再冲动了。 按着他的手的刺客阴沉地开口，夏侯炼认得他，他是新上任的罗家。 夏侯佩因何而死？一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 夏侯炼一愣， 是因为你。 底下有刺客悠悠道， 当年若非你放跑那个小少爷，夏侯佩也不必为你承受鞭刑，便不会伤上加伤，一直救急多年不愈。他的伤愈则愈，柳州冬日多雨，天要受他，无可奈何。 因为他，都是因为他。这句话像魔咒一般不断在夏侯炼耳边重复，是他任性妄为，是他离经叛道，才有夏侯佩今日的惨状，都是因为他。柳归藏等了许久依然不见人影，他翻身下马，一脚踩在夏侯佩的头颅上。 夏侯炼，你要让你娘亲的首级也葬身狗腹吗？我数十下，十下之后你娘的首级就会成为狗的口粮。 段叔气道， 把小炼拉回来，别让他看了。 刺客们把夏侯炼拉到桌边，按着他坐下。夏侯炼像一具没有生命的木偶，呆愣愣地坐在板凳上，那双眼毫无神采，暗淡无光。他沉默着，仿佛有阴云笼罩着周身，然而即使他不言不语，所有刺客都察觉到他身上那令人窒息的悲伤。 十九八七， 夏侯炼一动不动，他仿佛听不见柳归藏的倒计时，像一具无知无觉的傀儡。 三二一， 柳归藏大声道， 夏侯炼，你这个窝囊废。 他松开脚，两只狗争先恐后地撕咬夏侯佩面颊上的腐肉，很快半张脸已荡然无存。夏侯炼站起身，刺客们围了上来。 我去睡觉。 他的声音沙哑的像粗粝的沙，色不可闻。他转过身，浑身颤抖着爬上楼，腿受了伤，走每一步都摇摇欲坠，没有人上前扶他。刺客的路必须刺客自己走， 哪怕是荆棘之路，哪怕是修罗之路。他的身后，客栈的门后，两只狼狗啃食着夏侯佩的头颅，连骨头都碎在锋利的齿间，吞吐的声音穿过门缝，穿过窗沿，直抵夏侯炼的耳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